一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欢乐谷昨天举办甜品王国园区发布会，着力打造沉浸式的文化旅游体验，园区将于本月29号正式开放，来听报道。 Hello， 大家好！ 哇，彩虹姐姐 ，BTV 闪天下七色光。 甜品王国的代言人，北京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带着自己可爱的女儿现场参与发布活动，突出了甜品王国的一大特色，就是亲子。甜品王国园区占地100,000平方米，是以国产动画片《饼干警长》为原型打造的实景乐园。动画片中的主要人物饼干警长、曲奇警员、可可颂公主等，一定为不少小朋友所熟知。甜品王国园区以13款甜品造型建筑包装，远远看上去还真让人有点吃甜食的冲动。整个园区将会在4月29号，也就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正式对外开放。新园区以甜品和动画片为两大特色，针对的人群也很有代表性，那就是对甜品情有独钟的年轻女孩以及有小朋友的亲子家庭。面向亲子客群的项目有全家可以乘坐的过山车，把小朋友可以坐过山车的身高限制是降到了1.1米，一般来说3岁的孩子就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体验了。而水上飞机也是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参与的项目，还有跳跳糖、家庭骑乘的甜心飞饼等，家长可以尽情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山公园璀璨的星空春花暨郁金香花展正在举行，到园游客不仅能陆续欣赏到海棠、丁香、碧桃、牡丹、紫藤、月季、芍药等中国传统名花，还将观赏到95个品种、30多万株的郁金香、洋水仙、葡萄风信子等球根花卉。昨天记者从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了解到，本市农田景观作物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左右，遍及13个区，1,000亩的农田花海不仅养眼养心，还养肥了一块块农田的地力，富了当地农民的钱袋子，丰富了生物多样性。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月到3月，本市累计接待入境游客74.6万人次，其中接待港澳台游客12.1万人次，接待外国游客62.5万人次。记者昨天从位于天津武清区的京滨玫瑰庄园了解到，第二届郁金香节将于本周6开幕。郁金香节期间，每条道路两侧都是色彩艳丽的海棠花，园内到处是由风车组成的各式长廊和造型。据了解，去年全园接待游人80万，北京游客就占到了30万人次。在昨天举行的民航局新闻发布会上，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巡视员张青表示，为了防止出现机票价格大范围大幅度的上涨，民航局会在制度上对每个航季、每家航空公司调整价格的范围和幅度进行监督，每条航线每航季无折扣公布运价上调幅度累计不得超过10%。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继续受弱气压场的影响，本市的扩散条件依然不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呢都比较差，仍然处于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呢要尽量选择绿色出行，并且采取健康防护措施。另外呢，今天中午天气冷暖适中，但是呢大气透明度较差，不适于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 云有轻度的霾，西部山区有阵雨，东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大概有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各位下午好，欢迎来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这个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件省钱和花钱的事儿。 嗯，矛盾。 矛盾就是在装修里边，有些地方该省钱，有些地方一定要大手大脚。 哎，而且您花这钱一定不冤枉。 哎，没错。而且呢，上上周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些，当时是我跟浩洋， 嗯， 我们俩互相还说了说自己觉得自己家里边装修， 嗯， 哪些是，哎呀，花了冤枉钱的地儿。 嗯，比如呢，当时， 比如说水晶灯，啊， 哎，对对， 比如说大澡盆， 嗯。 大浴盆， 嗯， 而且是塞在里边还弄不出来的那种。 对， 比如说涮拖把那个拖布盆， 哎， 这些都没什么用啊，是吧？纯属摆设呀。 其实我觉得涮墩布那还好吧。 真的假的？哎，那如果让你觉得，你觉得你们家现在就是当时装的，觉得一定要装一这个东西，但是现在觉得，哎呦我的天呀，我能不能找蔡总帮我拆了它呀？ 对，第一个就是大澡盆。 哎，大澡盆。 对， 嗯， 有了以后到现在从来没使过，真的。因为第一特别难刷，使一次刷半天，然后第二吧特别费水，您想放那么一大盆的水，你就在里头泡泡， 嗯， 泡完就出来，你说多么的浪费。所以现在当储物的地儿，各种盆的罐啊全往里放。 你还不如我们呢。 嗯， 浩洋人家是说人媳妇儿喜欢泡澡，嗯， 哎呀， 哎，弄点玫瑰花瓣，弄点香油什么的， 哎呀， 我说香精那种啊，不是油啊， 嗯， 往里放一放啊， 嗯， 泡一泡，点点小蜡烛， 嗯， 觉得特浪漫啊， 嗯， 人家一个月至少得泡个两回呢。 好，他们家水费高。 现在有孩子了，孩子给孩子洗澡， 啊，对对对， 也放在里头， 这个还好， 哎， 这个还好。 我们家那个也没省着，我们家那个养鱼，我爸喜欢钓鱼， 哎， 哎，吃鱼吃鲜活的嘛，是吧？钓回来之后，人家就直接塞鱼缸里，哎，就在那儿养着， 嗯， 也算是有用。 哎，好，当水培的， 哎。对对对，还有什么吗？嗯，你们家呢？ 其他的，我就是说心里话，我对木地板现在 哦 也不 感冒了。 对对对， 嗯， 因为第一板就是无论它装的时候使的是什么材质，你装完了都觉得很漂亮。 嗯， 但是时间久了你就发现，哦，天哪，弄起来真麻烦。 嗯， 你比如说因为北京土相对比较大，颜色啊，如果要是选择深色的，基本上一两天就得擦一次。 嗯， 如果不擦特别明显一层土，所以应该选浅色的。然后再其次吧，就是冬天和夏天它的温差相对比较大，所以它多多少少一定会有点走形。这种走形并不是说它变形弓了， 嗯， 或者弯了，不是，就它肯定会有裂缝。但是这个裂缝吧，哎呀，也特别麻烦。所以后来那天我听蔡总说，有现在仿木的那种结构的地砖，哎，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所以以后如果再弄的话，弄这个。 哎，好，那今天咱们请来我们的嘉宾， 嗯， 跟我们聊聊，看看还有哪些东西是您别花冤枉钱去买的。 好， 另外今儿也咱聊聊哪些东西是您一定要多花点钱， 嗯， 以免以后也是后悔，是吧？ 对， 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全包源家居的总经理蔡芒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嗯， 这个咱还是接茬上一次的，先聊几个。我先问问啊，您觉得我们聊完了吗？就刚刚上周咱们说的那些。 差不多把几个就是 重要的、 最不该花钱的地方，基本 说的差不多了。 对， 是吧？ 对， 其他的倒还好，有几样我也想到了，比如说就是那家具了。比如说啊，有的人说，哎呦，我去那个哪儿哪儿那酒店，人家是六星级酒店，人家那床啊，原床，特高级，跟那方的不一样，我们家弄原床吧， 不好， 啊，你看。 容易掉下来， 你们家有是吧？ 那不是不是，我朋友家有一个 哦， 原床皮的，他说真的，妹子，第一啊，这个原来都见棱见角，比如说我应该放在东墙，或者西墙，或者哪个墙，这一来了以后，放中间，床头柜都不好配，然后再其次说，我跟我们家孩子转圈睡，不知道哪边是正方向。哎呀，就睡转， 是 早上起来永远不知道哪个是正方向。 是， 而且据说按照什么磁场还是什么来说，原床稍微差点，稍微差点，你就更别说踏了， 对， 那就更没用了。 还有一种呢，是那种就是有点欧式啊啊那种的床，是带着那个 柱的 几个柱啊。当时觉得这多高端呢，而且人家想的还特周到。这你夏天挂蚊帐是吧？直接就挂上了。 对。 后来发现两码事儿，挂不上蚊帐，这是其一。其次那柱吧，所有人家里边所有人没有没撞过的。 啊，是 是吧？甭管是小孩、大人、老人，全撞过，而且擦起来那费劲呢、高的你还够不着， 是的， 你得站在脱了鞋站在床上去擦那， 是的， 对， 这也是一个。围绕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也是在酒，可能大家住酒店住的特别喜欢，在那个床头会弄一个床头的那个床头踏 踏。 说哎呦这个多好， 在那儿换衣服， 哎， 换了衣服把那儿往上放衣服的， 对， 完全没用。 后来发现呢，就是家里边朋友来多了，这个餐椅不够的时候，经常把这榻搬出来当餐椅使，平时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总觉得吧，你从那儿过那是过道啊，你从那儿过不小心的啊也会碰到它，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大家尽量不要去买的东西， 对， 是吧？ 对， 除非您客厅巨大，那单说， 对， 是吧？ 对， 这样，咱我觉得不该花钱的地儿啊，一会儿咱们聊的时候慢慢再想，说不定有的朋友也觉得，也给我们说，哎呦，我想起来，我们家这地儿也是属于我特后悔的地儿，也是可以拆了的地儿，一会儿咱们慢慢聊。今天咱聊一聊可以花重金的地儿，怎么样？ 对，没问题啊。 哪些地方可以花大钱？ 花大钱， 哎， 其实花大钱咱们有一个顺序啊、 哎、 先说装修过程中最该花钱的地方吧。最基础的一项花钱地方其实是水电。 哦，就走那个线吗？ 对，就是水管和线管，包括电线啊，这个是该花钱的。但是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就是很多消费者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其实一说预算花超了，水电增项是一大块。水电增项是一大块，因为这部分涉及到的专业，它是专业工种，它的报价不透明，然后呢消费者对它不了解啊。一般在客户的印象里是什么呀？我买一个插座，墙上那个插座十几块钱，便宜的贵的几十块钱，开关也差不多是这价，那家里我多设几个点位没多少钱嘛。但是他没想到背后要走管走线，要有人工开槽等等这样的费用，所以有时候呢就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我想把家里哪哪装的都是插座，然后那个开关我都要双控的，客厅我恨不得要控制卧室的灯，然后躺到床上我得能遥控那个门厅的灯，必须做到这种程度。但是这样算下来呢，买几个开关没多少钱，但是在这背后走线呀，那线呀绕来绕去的，最后一量那个米数，说您家80平米走了800米的线，那客户不理解了，说为什么走这么多呀，最后打着尺子一量还确实是这么多，反过头一看，哦，原来加了好多双控开关啊，然后呢设置了好多没用的这个墙面的插座 啊，这些其实应该做一个总体的规划，但是它确实又是一个该花钱的地方。为什么呢？那个刚才我说的是花冤枉钱极致的案例，那还有一个就是省钱的一个极致案例是什么呀？我们有朋友装修，家里面插座，为了省钱跟施工队说，行了，客厅我就要一个墙面插座。啊，施工队一听啊，为什么就要一个？你这 全是接线板， 不够用啊！没事，我买接线板。 我的天哪！ 我买接线板啊！然后到时候入住之后，发现他家一堆接线板。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为什么说他又该花钱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在厨房里面现在用电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电饭锅啊、微波炉啊、榨汁机啊、搅拌器啊等等等等。那其实厨房在装修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客户在墙面上您多留几个插座啊，比如像我们全包园现在配的那个厨房的插座，一步到位，直接三个插口， 嗯 啊，但是它是一路电，所以这个呢，就是基本上后期客户在厨房用电的时候都能够满足。所以水电，而且水电为什么说它该花钱呢？就是你到后期啊，你想在这上花钱，你都没机会，因为它属于隐蔽工程，回填之后您就没有后悔药了，啊。 好，这是一项，而且这个是看不见的，必须要花钱的地儿。 对， 而且这个花钱一定是，当然就是在不欺骗顾客的前提下，一定是有重用的。 没错，没错。像一般那个靠谱公司会怎么做呢？就是他会给客户装修前提供一个水电改造的一个合同啊，这里面多少个点位。然后这份合同多少钱，我们签一个我们叫闭口合同或者封口合同，就让客户知道啊，我80平米房子做个水电全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有多少个点位，够不够，不够的话增加多少钱一个点位啊，那么如果够的话那我就这样了啊，其实这样的话就能做到清晰透明的消费，而不是在装修过程中那个被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再把自己水电改造的这个预算撩上去。所以它水电这一项呢是确实应该花钱，但是呢又得小心别花冤枉钱。 对，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大多数人不太了解， 对， 真的有的时候呢我们都本着相信专业人士的这个想法去想，说您说有您这点得安一个什么啊，这个甭管是火线也好地线也好，您这边得走，而且火线地线您要分开走。不懂的人就说啊，好，火线地线要分开走，哎，这个挺有道理的哈。但其实如果是专业的电工，人家说火线地线为什么要分开走啊，而且包括现在啊有很多的这种装修的这个管材也好线路也好，真是不同的线它的价格差的还挺大的。 对， 因为我爸爸对这个非常之了解，我呢就老给他打下手。我爸去买线，一般他买的那种线呢就是能承载的负荷量是最大的。就是甭管你们家哪么使用，就十个电磁炉，再加十个电暖气，就这么使，都不会烧的那种线。线挺贵的，大概得100多，就是买了大概也就5米，就差不多100多。当时我妈还吵，你买一线买100多，挺早的时候，100多疯了吧你？我爸就说这线有多好多好多好，这个咱们家就不会再跳闸了。 对， 真的弄完了之后，我们家真的再也没跳过闸。 那个 隔壁跳， 哎，你怎么知道？ 小胖说的这个确实是电线种类非常多，比如说我们装修经常会用到的啊，1.5平方的线。啊，当然一般装修公司不会用，但是有时候咱们如果自己家里修修补补的可能会用到1.5平方的线，这是基本上常用的这个线材里边线径算是比较小的了，它一般就是照明灯具啊可以用这个线去走。然后它再往上呢2.5平方的线，那基本家里的一般的用电器材，电视音响啊甚至微波炉啊啊这些只要功率不是特别大几千瓦的这种基本上它也能带得动。然后再往上啊，就是4平方线。一般4平方线就是像家里的空调插座，都得用4平方线。像小胖说的那个，没买多少就100多块钱的那个，我估计有可能是6平方线，也有可能是10平方线。 是啊， 它会在什么地方用到呢？6平方线的话，一般老百姓家里用的就很少了。如果有的话呢，一般就是家里比如有中央空调， 它的主机是要接六平方线的，因为它的功率比较大，启动功率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个呢，刚才说的十平方线， 嗯， 十平方线一般咱们老百姓家里是用不到了，除非是有一些您有游泳池要加循环加热设备 啊， 类似这种功率比较大，而且是380伏的这种电压的时候，电流又会比较大的时候，会用到十平方线，但是一般。家里装修很少会用啊，六平方线就到极致了。 我妈批评的对，是有点浪费。我爸喜欢这东西， 对， 原来在挺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就6、7岁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小区呢也算是老旧小区啊，嗯，所以呢经常会那个跳闸， 跳闸， 嗯， 谁稍微尤其一到夏天， 夏天开空调，嗯， 刚有空调的时候，那时候空调还窗机，功率也倍儿大。 对， 如果大家都开的话，这儿一弄，砰就跳了，砰就跳了。我爸就有点烦，因为每次换那个保险丝都是他去换，全楼只有他会， 嗯， 没有人会的。 嗯， 然后我爸说，每次都是换，这样的不搭理他们了。 嗯， 我爸买了一个那个发电机，小型发电机能供我们家电，就是开开电视、开开灯， 嗯， 就够了。 嗯。 搁我们那阳台，呵，那声音大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跟拖拉机似的，你就得把那窗户什么全都裹得严严实实的。 嗯， 然后还听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着心烦呢。我妈就说：“咱能把这关了吗？”你买了怎么办呢？而且他还耗汽油。 嗯， 那时候我爸好歹人家开摩托啊，他呢就从那个拿嘴吸，时不常喝两口那种，哎，灌点汽油灌到那里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维持它，用了3次，就再也没用过了，实在受不了那声音。但是就是他喜欢捣鼓这些东西。 对， 嗯， 对， 嗯，好，第一个咱说的是这个水电工程， 嗯， 这个是您在装修里边非常重要的一项， 嗯， 也是基础工程，也是大家不太了解的工程。 嗯， 但是呢，您别不太了解就想着所有的报价呀，说哟怎么这么贵呀，做一水电，但。可能啊他是忽悠您了，但也有可能是人家真没忽悠您，这一头呢多花点钱好， 对 啊， 是值得的。 对 对， 像我刚才我再补充一句，就为什么一般装饰公司都不会用 1.5 平方的线， 嗯， 最小用 2.5 平方的线呢，就因为在现场施工的时候啊，有时候工人他用哪种线，其实你如果线的种类多了你不好去管控，因为工地多的话，所以索性就用那个最小规格是 2.5 平方的线，这样照明也用它，插座也用它啊，起码不会出现工人有时候粗心大意把那个 1.5 平方的线给装到插座上了。 嗯， 那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它不会掉闸。 嗯，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线呀，时间久了，它的这个绝缘层会老化，会脱落，因为它在使用的时候它会发热。会发热啊，咱们原来学物理都知道，这个电阻越大，它的这个发热的热量会越高嘛，就是同等电流的条件下，那么线径细的这种线，用同样功率的用电器，可能它的热量就会比那个就 1.5 的会比 2.5 的要高很多， 嗯， 所以它的绝缘层会老化，会脱落。那一旦脱落，大家都知道那个。火线、零线、地线，现在标准的穿线工艺是走在一根管里的。那如果到时候火线、零线它碰在一起的话， 嗯， 那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嗯， 或者家里那路电可能就要废掉。嗯， 是的啊。好，这是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在这一块呢，可以您多放一些预算在这里边。 对 啊，也是提醒您一定要注意的。当然，今天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互动一下。您家的装修最让您后悔的是什么？最让您觉得哎呀特别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啊？ 嗯， 也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嗯， 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呢可以到我们的微博，今天的直播帖已经发出了，住在876，汉字住在数字876，找到我们，还有我们的照片啊。接下来咱再说说呗，就在这个基础建设当中，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大家去关注，可以去多花点钱的地儿吗？ 剩下的就是这个辅材了。那么辅材其实就是咱们装修过程中所谓的这种辅料，沙子、水泥、轻钢、龙骨、板材、胶、涂料，然后类似这样的产品 也不老少， 是值得多花钱的，因为它也是你装修完成以后不太容易更换的这样的产品。 嗯， 那我们一定要选用一些品质比较好的。 嗯， 比如说现在家里面有些时候会改动格局，做一些隔墙，为了美化环境做个吊顶，那会使用到

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电波放飞梦想，用话筒点亮未来。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重磅来袭，声音之战一触即发。 让我们相约建外大街丁12号，京城首家英皇电影城，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看天里唱惊喜，做梦一下扯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汀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来，住在876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嘉宾，来自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家庭装修，哪些钱呢大家可以稍微的多花一点啊，不用这个吝惜自己的钱。这个先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问题。先问一个这个的跟全包园有关系的，美美姐说了，我们家有一套80平的楼房，如果想找全包园装修，在昌平这边，你们能过来吗？ 没问题啊，昌平很近嘛。 那行 啊，那个打我们电话就可以了。 我一会儿私信回给您。 对， 好吧。另外说到了这个，刚刚咱们提到了电线嘛。先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老曹问了，说，请问您啊，一般入户线大概多少平方的呢？室内用电电器的最大功率可以用多少千瓦的呢？谢谢。 一般入户线现在基本都得是6平方到10平方线了，入户线啊。 嗯。 那么入到这个，一般入到空开以后，闸箱以后，再分线。分线以后，家里一般常用的，刚才说到就两种规格线，一种是2.5平方，一种是4平方。 嗯。 如果您家有中央空调的话，中央空调主机需要用到6平方的线。 嗯。现在家用电器的这个瓦数啊，其实做的越来越低了。 是。 对。 对。所以像原来那种的特别耗电的，需要您那电线的那个承载力特别强的越来越少了。 对， 一般的4平方的就够了。 对，一个呢是用电器功率越来越小了，再一个呢是线材的质量和品质越来越高了。 还真是 、所以两方面原因其实对于线材的要求就不像以前那么苛刻了。 对，说到这质量，我们微博上的一位，这是交通文明交通从我做起说了，他先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说，终于找到了维哥，原来你在这里啊！说很早就特别喜欢他，好多人都说那个，还有一位是那位朋友，我可能刷过去了，也说威哥终于找到你了。哎，好， 伟哥以后就在这儿了啊，大家可以到这儿找他来啊。 对，常住， 哎，常住，有房。然后他问题是，阻燃电线好吗？ 现在咱们用的这种塑铜线啊，2.5也好，4平方、6平方也好，其实都属于这个阻燃线材， 嗯 啊，不用那个过分的去纠结这方面的性能。 嗯，现在的质量都基本上合格了。 对， 但是当然您买的一定要是正品啊。 对， 然后有那个您刚刚说的3C 认证， 电线上面它有一个写的就有3C 认证。 对， 您怎么辨别真假呢？就看这 C 清楚不清楚。 对， 非常好辨别，去正规的市场一看3C 的那个线，您就看到它印的是非常清楚的。 对， 有一些小地方可能它会有这个假冒的东西，但是呢，它那个 C 一看就是模糊不清，甚至你拿手那么一抹，它可能还能抹掉。 嗯， 嚯， 真的， 好吧。 至少在前几年，我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这都是跟我爸爸学的啊。好嘞，接下来咱们继续聊。刚刚说了这个水电装修啊、这个一定您得多注意一下，包括刚刚也说到了龙骨啊、沙子呀、其实这些基础的一些基材啊，这些也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接着往后说呢。 其实辅料呢，大家有还有一些需要这个甄别的技巧啊。但是其实辅料和我们平时消费者关系不是非常紧密，因为大家基本装修的时候都是找一个这个专业公司去做啊，已经有人替你把这块的指标都考虑好了，很少有像小胖这样自己买发电机去发电的， 主要是太能干了。 是， 对。那剩下的其实辅料说完，应该就是装修过程中的一些提升品质方面的产品了吧。提升品质的其实咱们还可以先从这个水路说起啊。 好， 现在其实那个北京来讲呢，北京水质偏硬，所以呢建议大家在这个后期使用过程中可以增加一套净水设备。那这个净水设备呢，其实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前置过滤器，这种相对来说结构比较简单，就是在您入户的这根主管线上，一般是在水表后啊加这么一个前置过滤器，它的作用是对家里的这个自来水啊做一些初级过滤，一些泥沙呀、锈啊、主管线里的一些杂质啊把它过滤掉。但是它过滤掉的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您要想直接饮用的话，可以再增加一个叫直饮机，一般它都是五级过滤，包括活性炭啊、那个 RO 反渗透膜呀、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滤材在里面，那它的水打开以后就可以直接饮用了，口感还非常好。那个这是净水，其实我家里装了净水了， 是在那个水表后边那个吗？ 我没有装前置过滤、我装的是那个五级净水、净水装完以后呢，现在都习惯了，你要去没有净水的地方吧，喝水还觉得不方便，还得烧， 是 那个管子一开随时想喝就能喝， 因为它一般有地方装，就是在你那个手盆的底下， 橱柜下面， 对 水盆的下面，对它那个装完以后，基本上咱们喝水的话，您要是想喝热水，那就烧一下；不想喝热水，直接开管就能喝，非常方便，而且那个口感非常绵柔，还是不错的。 这个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所以现在有一些楼盘新盘也好啊，包括是有的可能卖二手房的也好，他就会说我们家安了这个软水了。所以什么叫软水呢？就是在那个水表后头那儿加一小东西，东西不大，特别小，但是最后还真的是有一些效果的。 会有效果，而且那个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前置过滤器啊，它一般会有一个管，就是你定期要把它冲洗一下。 对。 然后你冲洗的时候，你会发现冲出来会有很多杂质，其实你如果没有它的话，可能都会随着自来水管流出来。 对， 那还有些自来水管那个前面会带一个初级滤网，当然那个口径就比较大了，但是它也会过滤到一些泥沙。定期你会把它拧开洗一洗，会发现上面有些小石子儿啊，细的那种金属碎屑呀、反正我基本上在家的话，每三个月到半年，我会把那个水管前面的那个滤网摘下来，会冲一冲啊，会发现有这些杂质，因为我没有装前置过滤。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因为咱还是在厨房和卫生间这儿待着啊，有两样东西，我觉得也是要多花钱的。一个就是水龙头。 对， 水龙头，你要是您说买一便宜，这水龙头差距挺大的。 对， 好的一万多、两万都有。当然那是漂亮啊，确实漂亮。用起来没用过啊，太贵。 便宜的几十也有， 嗯， 不到百的也有， 嗯， 做的也挺漂亮，但是塑料感稍微强点， 嗯， 一般的话大家可能买大概三四百，嗯，二三百的这种居多， 对， 但是这个使用寿命可是相当的短，因为你使用频率太高了， 对， 我们家那个你想才几年了，两年多就不行了， 嗯， 就是你得去配它那个头， 对，它是一体的， 对， 你单配配不了， 你拿着这个去配吧，人家说哎呀不好意思您这太老了，我们现在都已经更新了， 对对对 对 或者是哦您要配这个头啊，哦，嗯，那您得把这管子全买了， 嗯， 然后您把这头卸下来，你得费好多钱，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蛮关键的， 嗯，小胖说的这个是一方面，当然还有最重要一方面， 嗯， 就是一般便宜的这种水龙头啊它会用到一些回收的材料， 哦， 啊有些甚至不是用纯铜去做的， 哦， 长期使用对咱们人体是有一些伤害的， 哦， 啊所以建议大家在买水龙头水管子的时候啊不要图便宜，买一些大品牌，然后买一些这个就是通过认证的这样的产品， 嗯， 因为它确保是用纯铜来做的，里面不会添加一些其他回收铜或者其他一些重金属， 嗯， 啊那后期使用的时候可能有健康隐患， 对， 真的是这样，我买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大品牌的最便宜的那款，就是它还打折，买下来大概也得400多五百多了， 哇， 就我因为那个房子刚收的时候那个水龙头就坏了，坏就反正用了没多久就坏了，然后换了这个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好使的，依然还好使，你想这应该有个五六年了， 嗯， 所以建议大家您可以说不图它那个最贵的，因为最贵的它有一些设计理念在里边， 对， 它的那个要它那个弯曲的弧度，它会告诉你每个每立方米或者每分钟的出水量是多少， 对， 这个冲到你手上是最舒适的一种，就像肌肤的触摸一般， 嗯， 我反正是没感觉出来啊，嗯，但是那个是贵啊，2000多一个水龙头，而且人家说啊，这是我们的算中高端产品，我说你们还有高端产品呢啊，还有一指那边有10000多的，说那个是镀了一层什么什么东西，类似于像金的，它的光泽可以永保光泽，而且您拿布轻轻一擦，那个亮度如新， 没错， 哦，对 啊，小胖说的这种龙头是有设计含量的， 嗯， 我还见过一种龙头也很贵， 嗯， 2万块钱都下不来，大概要4万块钱，我是在哪见到，在某商场里面 啊 见到，去洗手间出来以后一洗手，哎呦真好使， 嗯， 洗完以后它那个烘干器是集成在上面的，你只要换到另一侧热风就出来了， 哦， 而且很冲，这个牌子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某吸尘器，知名吸尘器品牌，他做的这个龙头，然后呢我只在那个商场见过，回来我发现这龙头真好，我说要不我把家里龙头换成这个吧，上某宝一查 啊， 嗯，算了，我印象里啊好像是4万块钱一个， 天哪， 嗯， 就跟就是咱俩共同认识的一朋友 啊， 就是他在台里健身，健完身之后一身臭汗，咔，啊，开车走。因为有一次我让他带着我顺道回家，我说你怎么不在单位洗吧？家里我花重金新换了一套喷洒， 嗯， 说那套喷洒，哦，跟你说洗的可舒服了， 嗯， 所以就算臭一路我也要回家洗， 嗯， 据说是好几个头的， 嗯， 打开了以后就让你觉得整个身体沐浴在所有的水下， 是是 是， 天 哪，花洒特别重要， 对， 但是那个就是你们家楼层住几层也特别重要，有的时候住的太高吧， 嗯， 水压低打不上去吧， 嗯， 没什么用， 嗯， 就是那洒吧滴滴滴滴滴滴滴，你除非水量大，那些花洒才能起到一定功效， 嗯， 但是有些人就想到了，有些商家就说我们这个是极低水量就可以出现什么什么的效果， 增压花洒， 哎，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特别省水，同样的他人家那还有一个原理，弄一小盆水啊， 嗯， 就这一小盆水滋滋能滋半天， 嗯， 啊呼， 才把这一小盆水给耗下去，说我们是采用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空气，反正就是可能工科的才能了解的这些东西， 嗯， 最后呢是里边它有含70%多的空气， 嗯， 另外有多少多少的氧，我们又加上了什么什么负离子的东西， 嗯， 把它融入在这水里， 嗯， 所以您就感觉像在自然里边沐浴一般， 天哪， 哎，就贵了， 俗称叫干洗嘛， 哎，我说要便宜的就你们这品牌我就要便宜的，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会忽略， 嗯， 什么呢，地漏， 嗯 啊，对对 对， 绝对啊，地 要不反味儿， 对， 就要不就是不通 啊，对 对 对吧，你经常随便塞点什么你就把它 堵了， 就堵着了， 嗯， 现在好的地漏 嗯 也不便宜的， 不便宜，因为地漏的材质很重要，现在有些好地漏都是纯铜材质的，而且造型非常漂亮， 哦，对， 嗯， 对，哎，抛去造型不讲， 嗯， 就这个地漏的设计是不是也有点这个 科技含量在。 对呀、啊，要不它怎么就能防了味儿了呢？ 它是这样，它一般下面会有一个止腻阀，就它的原理是什么呢？里边有一个弹簧，有水的时候它能把这个盖给冲开，水压大嘛，就把盖顶开，水就排出去了。没有水的时候，它这个盖就自动提上来，然后就把这个地漏口封闭住了。啊，因为我们家用的就是这种地漏，定期的话，你只要把它打开，把里头那个有一个收集头发的一个网，把它清一清就行了。然后每次一开水的时候，等水量少，就听地上啪嗒啪嗒啪嗒，其实就是它那个阀门在工作，就是水流进去够一定压力，它就放开，水就出去，没有就回弹回来。所以这种地漏不管冬天刮多大的风啊，它都不屋里都不会反味，因为咱们知道有些老房只要冬天一刮风，它那个地漏就反味挺厉害的。如果换上这种防反味的地漏，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价格会很贵吗？ 还可以，现在因为也有这个普及款，差不多一个在二三十块钱也能买到，并不是很贵。 不错不错， 贵的也有几百块钱 一个的，也有几百，而且那个上面依照它的纹饰不同，可能还有小一千的呢，也有。 对， 但是现在说到地漏，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的地漏已经这样了，可能是我比如说住的老房子也好啊，或者我买的精装修啊，这地漏呢满足不了我的要求，就是它的排水量太低，很多地漏都出现这样的问题，要不就是轻易就堵着了，它还有点反味儿，我要换吧，它又是一大工程， 对， 因为它得把底下那掏出来，再把新的地漏安上， 没错，还涉及到防水，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如果还没装修的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确实。 那如果已经弄完了，我确实想换一地漏，这个好弄吗？有 这个呢，其实也可以找市场上啊专门做地漏的商家，有些商家提供这个上门改造的服务，可以去看一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要看您家原来地漏什么样子的，重新做的话会不会破坏您家原来的防水层，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做更换了。 反正这个有一些往往我们会忽视的细节， 是的， 这些往往是经常我们会用到的，你会觉得后期觉得哎呀好不方便呀，这有可能就是您之前花钱没花到位，或者您没注意这事， 没错。 不过没关系啊，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都得要告一段落了， 是的，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要值得说，而且对于听众朋友来说，那些地方都是不太明白，比如说我买马桶，我是应该买直排的，还是应该买什么的啊？比如我们家没有24小时热水，我是应该买电的，还是买煤气的？床垫应该怎么挑？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很多。 对， 咱们回来再接着聊。 好， 感谢蔡总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的下午2点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二手房，说的是双桥区域的。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这一瓶才8.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才8.3，